土耳其西北部迪兹杰省发生 5.9 级地震，至少50人受伤，部分建筑物受损。地震是在当地凌晨4点过后发生，震央位于伊斯坦布尔以东大约17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伊斯坦布尔和周边地区都有民众感受到震动。地震发生之后，部分民众在户外露宿，当局向灾民提供毛毡和帐篷。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有雨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周港岛东和西贡录得几毫米雨量。此外，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亦都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雨，气温介乎22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雨，下个星期一和星期二天色好转，日间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23点，系升99点，总成交金额96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6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2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2蚊，升4.6；美团138.4，跌1.5；阿里巴巴75.4，升2.3；盈富基金17.62，升1毫；快手53.1，升2.85；比亚迪股份175蚊，跌3.2；京东集团204.2，升6.6；药明生物48.3，跌7毫；碧桂园2.35，升2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7，英镑9.292，瑞士法郎8.204，欧元5.195，加元5.84，新西兰元4.829，欧元8.058。每百日元对港元5.5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85。港金报16240蚊，系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8.21美元，卖出1738.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塞车嘅消息先啦，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之前喺观景台对开就发生意外事故嘅，咁啊部分行车线受阻啦，不过啱啱收到消息咧，就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仲系非常多车嘅，龙尾塞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嘅，因为受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龙翔道去荃湾，咁啊近住观景台啦，一路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咁啊揸车嘅朋友睇下可唔可以改道行驶啦。仲有一宗意外事故咧，就喺港岛嘅薄扶林道啊，薄扶林道东行嘅中环方向喺蒲飞路对开咧，之前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嘅，现时嗰度仲系多车噶，龙尾去到裕仁大厦，咁啊都想提下大家咧，部分地区落雨噶，天雨路啊，小心驾驶吓。隧道方面咧，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塞到铜锣湾嘅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万事来湾仔之路咧都非常多车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即系多车冇龙尾，咁但系靠右边线去尖沙咀咧，又就有啲车龙去到芜湖街噶。港岛路面而家沿住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到兆辉台就较为多车。九龙咧现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九龙医院段咧系比较繁忙嘅。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39，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6:4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11月23号星期三嘅骚动音乐。我諗呢排大家会记住啲时间，唔係记今日星期几多号嘅嘢，记得今晚有边场波，即係今晚好似係德国对日本啦。咁大家就记我、哦、今晚有边场波啊，咁嗰钟去记住啲日子。 同埋时差嘅感觉好奇怪呀、啊、令到大家分唔到几多点打几多点。 但我就记得今日我哋会有 CY 陈宗泽嘅访问囉。咁今日星期几唔紧要啊，最紧要大家记住一间六点有 CY讲滴滴金就好啦， 真系滴滴金啊， 滴滴都金啦，系啊，系啦， 靓踢。 嗱，咁啊呢段时间，头先你讲都啱啦，即系大家睇波啦，好想知道你有冇睇啊？即系你作为一个唔运动，唔系单止唔睇运动，点 解你一嚟就要攻击我咧？ 系运动都唔系好做嘅人嚟讲咧，好想知道有冇感觉嘅啫？ 唔睇波。有咩问题啫？吓，我有 好奇啫嘛。嗱，冇问题啦。 我唔记得之前节目有冇讲过啦。我系一个逢亲，即平时嗰啲咩欧冠啊， 我记得买错边咯，好似系咪啊？ 嗰啲我都唔睇嘅，我唯独会睇就系、是、世界杯咯。 系 咁，然后世界杯我就真系凑热闹咁样睇嘅。好多好老实讲，其实啲前期嘅賽事咧，仲打分組賽嘅時候咧，其實我都唔係好睇嘅，因為好老實講，就係我一個好怕悶。我同我老婆有一樣嘢好似，就係我哋即係咁樣講，可能得罪好多球迷啦。但係睇有時睇一場足球賽咧，如果你唔係好熱愛嗰個運動咧，你會覺得佢嘅節奏係頗慢㗎。 嗯， 即係因為你會見到兩邊嘅球員有時可能喺呢度猜嚟猜去，好似冇乜嘅大嘅經典時刻或者冇乜射門嘅時候，你會覺得哇好悶啊呢場波咁樣。咁所以我同佢都係會比較睇籃球會睇得開心啲嘅人嚟嘅，因為嗰啲好快啊嘛個節奏。咁但係喺世界盃嘅期間就會睇咯，咁揀嚟睇咯。咁同埋有時食飯好即尤其今屆啦，因為好多嘅賽事可能都喺我哋夜晚仲清醒啊，仲可能 有場九點咯， 係啦，有場九 點之後就冇噶啦，可能 係啦，或者可能十二點咁，我哋都仲會有得睇得到咁樣，咁所以都有睇嘅，但係可能會比較真係跟得貼啲，係要講到去準決賽嗰啲地方嘅時候就會跟得貼啲咯。 你有冇諗過其實係雞先同蛋先嘅問題？即係咩咧？ 雞先同蛋 先，即係你覺得咧嚇？你覺得足球好悶啦、啊、嚇？跟住所以你就觉得你去睇嗰啲即係准决赛决赛先睇、嗯。但你有冇諗过个问题，就係、是、通常係准决赛同决赛本身闷，而你咁啱睇咗令你觉得足球好闷。点解咁讲呢？因为我昨晚又 exactly 又同一个唔好睇 boyfriend, 嗱但 你 身 体。你睇唔睇嘅先。 我好耐冇睇足球啦。 OK。 咁就冇时间啦，同埋我鍾意嘅球员而家未搵到鍾意嘅球员、哦、或者球队咧，即系我唔系嗰啲超级中意一队波由头到尾嗰啲嚟，因为我从来都觉得一队波换咗人风格唔同咗就唔系嗰队波啦。 系系， 我嘅谂法啦。 同意。 咁啊、嗯，我以前中意朗拿甸奴，跟住再带落去会中意巴西啦。但巴西转咗踢防守足球，更加唔知边一届世界杯嗰年睇到好猛之后咧，我就冇 放弃咗啦。 我就冇咗嗰种感觉啦。 系系 咁再加上时间冇乜之后，我就好少再睇波。听啲 friend 讲，去 friend 屋企咪会睇英超，会知道一下咁样样啦。咁但係呢，琴日同我 friend 傾開就係佢又係同你講嘅一樣嘢，覺得足球好悶啦、啊、,which 有啲位我都 agree 嘅，即係如果你兩隊波淨係猜波，跟住你冇乜攻守，都會就算睇開波嘅人都會話呢場係悶波，係好合理嘅。 係啊， 但係嗰個位就係、是、根據我嘅印象呢，通常準決賽決賽呢未必有大家想像中咁好睇。 嗯， 個原因係咩？大家要打得好小心，因為一場定輸贏啦。 係係係。 但系分组赛好睇系咩咧？就系睇 进取啊，系嘛？ 睇嗰个局势啊。 嗯， 个局势嘅意思系咩啊？即系例如经历咗寻晚之后，阿根廷而家系榜尾啦。咁佢下一场会点啊？佢梗系要乘胜追击抢分。 系。 咁然后另一边虽唔系净系阿根廷好睇噶，即系我唔记得下一场咩？我假设下一场阿根廷定墨西哥咁啦。其实除咗呢场好睇，因为你成个小组嘅局势去睇咧。 系。 其实沙特阿拉伯对波兰咧都会好睇，因为嗰边嘅结果咧系会影响住阿根廷嘅出线，所以小组赛嗰个睇咧有阵时唔系净系 要 计 埋得失球啊， 系啦，或者嗰场波好睇嘅原因系因为佢背后会牵涉到个分数嘅调整，即系等于啲人睇联赛， 而特別去到季尾嘅時候， 咁又係嘅。 一場波呢邊贏，唔代表你一定要晉級。點解咧？因為可能你就算贏波都好咧，如果對家和波或者得失球咧，都會有影響攞唔攞到冠軍咁。即係有時如果你睇少少局勢，其實世界盃容易啲，因為你一組四隊波咧容易啲啦。因為我尋晚喺公司大家即係講開呢樣嘢都討論啦，即係喺度講緊就係、是、可能大家即係對唔住咁講。現場嘅人對阿根廷咧本身冇乜太大感覺，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抱住一種咧食花生嘅感覺，香港人最中意嘅，就係點樣？究竟製造一個咩局勢係最刺激咧？咁樣即係話玩下手亂噏啊！假設沙特阿拉伯三場全勝咁樣，佢攞榜首或者點啦？係話曾經有冇試過世界盃係咧第一隊首名出線啦，然後另外三隊都同分，然後要計得失球。去出線咁樣就刺激，即係睇個局勢就好刺激咯咁。因為唔知後屘我哋當中最熟知嘅就係阿攝啦，因為佢以前曾講過波㗎啦電視台。跟住佢話之前有一屆定係總之有一次嘅比賽計呢啲咁嘅得失球係計到紅黃牌嘅數字嘅。即係就係分數一樣，得失球一樣，可能對賽成績都係差唔多，之後最後唔知點樣就計到埋紅黃牌咁啦、我唔記得咗啦。咁所以我就話，如果你轉一轉個心態，你覺得準決賽同決賽先好睇嘅，但偏偏你睇中嗰啲可能都係悶嘅，即係特別係咧，我喺因為呢個心得，我睇咗幾屆世界盃咧，嗰啲咩意大利對法國，即係如果當年唔係斯丹用頭槌撞個球員咧，嗰場波好悶啦、 啊，係即係一定要有咁樣嘅 talking point。 跟住上一屆年啊，乜嘢對乜嘢我都唔係好記得啦，我記得好似有法國嘅，因為上一屆麥巴比已經係即係。即初登國際舞台好早期，所以大家好聚焦喺佢度。我哋喺邊度睇都唔好嘅，即係有時決賽都係以前中學試過咧，成班 friend 咧就係、是、好似就係斯丹頂頭槌嗰年，即係唔係斯丹頂頭槌入巴西嗰年，係斯丹頂頭槌馬。 顶咗落个球员度啊嘛，佢个挺头场， 我唔记得叫马咩啦，四个字系啊， 佢退休嗰场啦， 系啊，嗰阵时咧，我记得好似系中学噶，同啲 friend 咧特登去出去嗰啲日头 party room， 夜晚变 cafe 咧，嗰阵时要买飞好正嘅，即系嗰时商场咧，呢个讲我听啊，嗰时商场咧系应该我真系唔记得啦，商场可能未有咁多，或者比较辛苦啊，你要消费先有得坐喺里边睇嘅，如果唔系就企出边啦， 冇错冇错。 咁啊，成班中学同学咧就话喂。唔系哇，上网搵到旺角有啲 cafe 咧， 有得睇我 系啦，唔知几多钱包杯嘢啊，咁咪坐入去咁啦，咁跟住就成班去睇，咁佢嗰种咧好得意啊，我冇记错系拉个 screen 落嚟，然后咧就一排排啲长木凳冇病嗰种咧、然后就一排两排三排两一排排坐望住好似街坊剧场咁样， 好正好正好正， 然后就睇住嗰个拉落嚟嘅screen 啊，咁样用个 projector 打落去嗰啲蒙蒙地嗰啲咧，嗰只嚟嘅。跟住我好記得，跟住就大家哇正啊，好少可，因為你可以出夜街，細個讀書冇乜藉口， 睇波 呢件事 好 健康，就好似你去踢波一樣咁健康， 冇藉口話俾你聽唔可以去啊！ 我今晚世界，如果你平時話睇波咧，阿媽可能唔俾嘅，世界盃決賽好啦，四年一度盛事俾你去啦，咁 同意嘅，係嘅。 跟住嗰一場就大家坐喺度，哇，斯丹嘅告別賽咁樣。真系因为我都好中意斯丹啦，踢波嘅时候都苦练斯丹转身。佢一个球场嘅艺术家，虽然佢 有 地中海， 个头都光咗。 冇，我哋都有得到教训，就唔好顶咁多波，惊、 okay, 好似个头咁啦。但系佢嗰种，哇，佢嗰种油系而家你脑里边都会谂到佢啲画面，唔系净系转身啊，佢黐个波落嚟，传波嗰样嘢好流线型，好 smooth 嘅。球场嘅艺术家冇改错，就好似麦泰莱一样，跟住。 你唔会讲波，你真系晒 唔识啦，但系我哋识得吹水咯， 系 啊，跟住哇，嗰阵时系觉得睇得系，你觉得享受，咁所以就好期待，哇，佢最后一场一定系攞尽九牛二虎之力，攞晒毕生绝学啦，点 知佢真系攞咗佢毕生绝学出嚟， 系啦，佢用一个头锤 撞人 ，boom 咁样一下撞咗，即系嗰场好惨啊，因为佢好快，因为呢个我唔知系。意氣用事定咩啦？因為當年對方講嗰啲都幾羞辱佢屋企人嘅説話啦，根據我嘅印象。咁所以就好可惜一個衝動，跟住一件咁嘅事，跟住佢退咗場。即係你本身幻想就係、是，哇！佢退完呢場波贏定輸咧，大家都會拍手掌。 光榮退役啊！ 跟住佢就喊曬，跟住咧就向住全場遞手拜拜，跟住就喊啦，大家交換球衣啊，一齊影相嗰啲咁啦。佢居然佢出場係有個頭撞人哋喎。跟住， 有啲可惜， 系好可惜，因为你无端端，你嗰日嚟嘅目标冇咗嘛， 冇错冇错， 好係震驚啊！嗰時做一個僆仔， 所以而家你冇咗呢個期待咯，即係可能因為我而家亦都即係我同你一樣嘅，可能真係以前後生嘅時候多啲時間啊，追得貼啲啦，啲球星會熟悉啲啦。咁你每一場賽事，每一個國家隊，你都好似總會有幾個值得去留意住嘅球員咁。去到而家，可能真係我已經甩甩地啦。好老實講，我都講唔得出幾多國家隊一啲好出名嘅球員，就變咗冇咗嗰個期待感喺度咯。即使佢唔係退役嘅賽事都好，咁我都好似冇乜，係我要睇，我應該睇邊一個咧？咁我就冇咗呢個感覺咯。所以而家咧好搞笑啊！你出去夜晚去餐廳食飯咧，通常你一入門口咧，嘟完之後咧，嗰個店員就會問你一樣嘢，就係你睇唔睇波㗎咁樣。我喺度心諗好奇怪，咩？點解要問你睇唔睇波咧？好老實講，我講話睇，我又係俾咁多錢。我講話我唔睇，我又係俾咁多錢。 唔通你遮住我隻眼咩？ 咪係咯咁樣。咁但係跟住 可能擺你入房啊。 係啦，跟住我見到個場地就是、原來有啲位係真係睇唔到，而佢個場地又真係好滿嘅。咁我就明啊。咁我而家有時真係食飯咧，約朋友，例如我琴晚都出咗去同朋友食飯啦，咁樣去。咁跟住然後就係阿根廷嗰場賽事，我。都好後悔，我同我店員講，我話我唔睇嘅，你可以嗰個位留俾其他睇波嘅人啦。 咁你就坐咗個睇唔到電視嘅位啦。 係啦，咁然後直至到我喺個電話嗰度見到話阿根廷輸緊波， 你又開心啦。 跟住唔係我唔開心啊，因為我 miss 咗啊，就係因為我話俾佢聽我唔睇波，所以我錯過咗嗰個咁精彩嘅時刻啊！即係我冇得好似沙特阿拉伯嗰度嗰啲人咁樣， 連門都插埋， 個門都插埋， 好正啊！ 咁都恭喜佢哋，即系真系你会明白嗰种快乐嘅。 系啊，所以咧，当你好得意嘅啲事情咧，如果你系冇外队咧，你个人咧冇嗰种偏颇喺度咧， 系 你就好中意睇，你好中意挫强扶弱噶。即系呢啲咧，今届冇外队咧，好中意睇一啲爆冷啊嗰啲，就最开心。 精彩。 当然亦都有个原因，我觉得而家留意少咗，除咗即系时间冇时间睇波之外咧。你本身因为你都冇时间做嗰啲运动，你唔会踢波，你自然你唔会留意足球啦。因为点解？有时间你会想去饮酒。 别人话我很牛，想去踢波都想学酒，想半个下昼。别人话我很妙，时常问边个最重要，讲真边一个也紧要。谁都知一切要自愿。怎么先最真？和谁人最亲？做人就算很戆，突然问边个我是我？几多岁先识不想太多？ 好啦，有听众提翻，我记得啦，系啊，当年斯丹顶头锤撞嗰人咧叫马特拉斯 啊， 我就记得姓马啫，都系咪？ 佢好似唔系姓马噶， 听过 Eddie 嚟浅锋嘅 Too Go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98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611宗输入病例，再多11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0421人死亡。12间安老和5间残疾人士院舍共21名院友确诊，51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695间学校呈报1221宗个案，涉及996名学生和225名教职员。23间学校共23个班别需要停课7日。医务卫生局表示，本港已经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的市民超过94%，但是一老一幼的接种率仍然不理想，呼吁仍然未接种的市民，特别是长者、长期病患者、儿童和其他免疫力较弱的人士，必须尽快接种。局方在社交专页引述即将退休的美国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呼吁民众要接种新冠疫苗，以保护自己、家人和社区。又指当地有人因为意识形态分歧，但非卫生原因而拒绝接种新冠疫苗。局方又引述福奇话：口罩、疫苗、加强剂和检测是一系列措施，可以为自己和家人提供保护。各专营巴士公司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大约一至到两成。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实政原卓议员田北辰表示不能够接受，指出巴士公司提出的平均每年加幅不应该高过通胀。他又说政府应该做好监管和把关的角色，确保巴士公司已经尽力做好管理和降低营运成本等。委员会另一名委员陈恒斌认为，政府在审批巴士公司加价申请时，要善用专营巴士豁免隧道费基金，令到加幅尽量减低。除了考虑巴士公司的经营困难，亦都要了解市民的处境，在加幅上要大幅调整，以免加重市民的生活压力。中国与部分南太平洋岛国寻日举行首次执法能力与警务合作部级视像对话。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国和岛国的合作公开透明，和地区现有合作机制相互补充，不针对任何国家，亦都不受任何国家干扰。他强调，中方愿意始终以开放态度和有意愿的发达国家在岛国开展三方或者多方合作，实现多赢和共赢。赵立坚说，与会岛国代表表示，希望与中方深化警务执法合作，促进地区安全发展和繁荣。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是真心实意帮助岛国的行动派，是岛国可以信赖的好伙伴。中国发展和岛国关系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开放包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雨，气温介乎22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雨，下个星期一同星期二天色好转，日间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蒲飞路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过咗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

窗，我继续渴望碰每一个太阳。请你继续记住每一种黑暗，全部晒在皮肤，要让皮肤继续去剥落，落到心中可叫灵魂亦再生。用冷的石头作雪肌可爱，还用冷了的舌怀过几首诗，还在我的面前毒杀几个梦作恶，可以几多黑暗亦会发光，期望再生走回地狱在心中，我仍旧在想阿波罗，仍旧照亮壮阴的我。当我继续渴望一个太阳，请你继续记住每一种黑暗。当一些缺陷晒在前身，一些希冀照在前面，看得烟飞的半月盖在雾霾亦会发光，当得烟飞的声音不停发问，能再应声我 尤其是一些古希臘的神話當中，即使當中的神話人物是有幾咁形容到人類的美學都好啦。 不需刻意故作堅強， 往往背後的故仔都是以悲劇收場的。 要去逞強，痛快發泄一場，只想改變四處高揚，何為正確思想接受。 听日有李俊杰、阿波罗。 不要下沉，日常抽空我的灵魂，不要旅留，不要旅留，日常始终似水如云。累了躺于梳化一角，直到昏暗，不想原地停留，当初

一年听过有两首作品，包括有张曼芝的《至鸠日常》和 Anson Bean Love Pain。 你会发现现在在看神话的时候很难会有一个代入感在当中的，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伦理观比较确立。一 起为爱地疯癫过，任性的梦心错手是我，爱情也许一百种，浪漫源于感动，但最终只得空洞。默契后怕每刻心跳，然而没了这种心跳，走远了走散了，遗下了合照，一秒指控一秒心痛，一切相信可缺少，多可贵也就个何其渺小，吃不消。未变讲真爱都尽头，无知只好忍住歌，可可惜竟已无权重新掌握，尽后都没路是命数，有些事。 少少，我哋仍然都可以喺一啲嘅神话人物当中寻求到一啲嘅启示，例如我哋会知道有一个叫做西西弗斯嘅人物，我哋会问点解要不停将个巨石推上山，跌翻落嚟，循环不息咧？放过自己啦！ Some 处哪有紧要，破碎了再拼贴总归碎掉。 先带嚟有 Carita 嘅 Time to Let Go， 同埋啱啱听过有呢一首《安顿好休眠状态》。 求其啦，今天不想进食，原来聊天比写功课更吃力。What is really wrong with me？ 喜欢缺席，不懂得去解释。人大了话要愉快讲千次，但无代替。我暗示难得笑面笑好非心事 OK sure I'm happy You'll see I'm laughing I'm fine Thank you Don't worry about me I can handle myself Come on I'm not lying Cause you为何崩溃的必须救治原来离开比装可爱更易 What is really wrong with me 基因变异喜欢我没意思明白了别说病恨请中医浓代的安达服无论下次做边笑去遮掩思想包袱 OK sure 点新闻之前，听我有 Jamie 张天永。有呢首作品 ，OK Sure。 家有权有机会找住西方弱点进行破坏。去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邵立坚话：冷战结束之后，北约扩张嘅触角越伸越广。更加進一步加大對氣候變化、基礎設施、技術創新、供應鏈、衛生能源等廣泛民事領域的干預。北約作為區域性組織，不要企圖自立邦規、家規，尋求越權突破。邵立堅指出，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形成和發展是市場規律和企業選擇共同作用的結果。近年來，中國和包括北約成員國在內的各地區國家和企業在相關領域開展了良好平等合作，極大地造福了雙方人民。天氣方面，高空擾動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有雨的天氣。本港方面，下午港島東和西貢錄得幾毫米雨量。此外，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亦都影響華南沿岸。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雨，气温介乎22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 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雨，下个星期一同星期二天色好转，日间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首先提一提大家，天雨路滑，请各位道路使用者要加倍注意安全。首先讲坏车和交通意外的消息，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慢线的坏车还在处理中，龙尾去到龙富路近屯门骑术学校。另外火炭路近乐景街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是有点受阻，去第一城方向的车龙排到去面房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去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单车馆公园，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业街。路面情况在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蒲飞路这段挤塞，龙尾去到玛丽医院对开。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彩虹村，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龙尾在圣贤中学对开，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车多缓慢，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龙翔道近风力楼，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这一段多车的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这一段交通繁忙，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松苑。最后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油塘的高超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茶果岭道方向近大本营的快线封闭了，经过要小心留意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一齐玩日落西山下 ，B 站香港节目主持人嘅专场，李志刚， 音乐字典冇得顶，超 B， 扮靓高手，阿土， 细心细粒唔大食，李志刚。 开心正能量，好心情啊！超 B， 新词汇发言人啊，阿土， 有路有条理，做嘢快手。 我哋仲有好多特质等你发掘噶， 记住听实星期一至五 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超 B、 阿土， 美联香港， 我哋好相亲相爱啊！ 盘点政策。 今集率先盘点九龙城区由规划到落实推行政策的成效， 邀请了立法会及九龙城区议会李慧琼议员探究议员和政府之间周旋的困难和解决方法。 争取政策不是一个人争取就会成功，其实一定要靠大家的。社会上越多人讨论，报纸传媒越关心，市民越紧张，其实亦都对政府是越大压力。 11月23日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丰收家庭地卡， 特殊学习需要的种类和成因是什么呢？这些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遇到什么压力啊？作为他们的朋友又可以怎样帮他们呢？ 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四丰收快活人节目时段内的丰收家庭秘笈，请来辅导学硕士唐家豪和你分享家庭和睦的秘诀。 丰收家庭秘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是啊，真是阿爸的字，写着再见勿念。 通老爷他离家出走。 大件事啦，爷爷失踪了。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一起帮手找翻爷爷啦。 就渗进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手动，拥抱，随着拍子节奏渗进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呀呀呀！ 斌臣出嚟做嘢，除咗自己之外，身边合作嘅人都好紧要噶。 唔知道今日呢位嘉宾喺呢一年嘅工作当中最想多谢边个呢？所以我想送呢一句俾佢： 陈忠泽心恩重。 我估呢一年你想多谢嗰个一定系我啫。我哋骚动音乐嘉宾咧，由 C Y 陈宗泽嘅，喂，嗨， 嗨，大家好啊， 嗨， 嚟， 我哋今日啦，送俾你呢一句啊， 呢句深奥噶， 陈宗泽心恩重啊， 哎，我睇错，以为心思重， 因为个写法啦，个恩字里面有少少似个思字啦，思考嘅思啦，咁但系呢个泽心恩重啊。阿斌，你解释下， 责心恩重咧，即系讲紧一个人，即、就、系、是、对于自己可能系好有一个好重要嘅意义喺度，或者佢对自己有恩嘅，即系有，即系人生当中，我觉得总会系有一个咁嘅人存在。咁、啊，当然，尤其可能喺做演艺事业，当然亦都会有更加多啦，即系可能身边嘅一啲工作人员、一啲前辈啊，带自己入行嘅朋友啊，即系都会系对自己有恩。Yes. 所以今日想问一下 C Y， 即系同佢倾下，即系入咗行一段时间啦，有冇话边一啲嘅朋友系对你嚟讲特别有一个好重要嘅意义喺度嘅？ 其实我想讲，一路陪伴住我由造星到而家嘅朋友，都对于我来讲好重要咯， 系， 因为其实我哋 keep 住有 contact 嘅，即系我发生紧嘅而家发生嘅所有事，我都同佢 share， 所有分享，跟住即系大家都互相扶持，都仲系感受到昔日嘅嗰种大家都战友嗰种咁样嘅心情咯，系啊， 系咪即系大家都有啲譬如 WhatsApp group 啊，大家有啲出歌咁啲 friend 跟住就会即系 post 下出嚟，跟住就会讲下咁样， 有啲 friend 嗰啲就开始玩嘢噶啦嘛，咦，试咗又出新歌、啊， 跟住睇下改下啲图啊，整下啲 sticker 嗰啲， 系，咁一班嘅战友就一路都喺身边啦，咁有冇一啲嘅前辈，哪怕系比赛嘅时候啦，即系可能会唔会导师，或者甚至乎真系完咗比赛之后，而家唱片公司嘅前辈啊、老板等等嗰啲，佢哋对你嚟讲都扮演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咧， 可唔可以开名啊？直接开名， 可以啊，系。 我要好多谢 Ronnie 咯， 系， 佢真系一路都俾好大嘅信心我咯，系啊。佢因为佢其实我本身都冇乜个人都冇乜自信噶，咁但系佢系一个好好嘅，佢 for 我嚟讲好嘅朋友，我直头形容系朋友添，即系佢会俾一个好大嘅信心我去令到我去做任何嘅事情咯。 系，咁你同佢相处，即系平时或者最初而家叫做即系做咗几首歌啊，工作上面多来往会熟落好多。咁最初你自己会唔会都有啲压力，或者啊，其实点样样同即系叫签入间公司，点样同啲前辈等等相处嗰啲，你有冇呢啲噶？ 梗系有啦， 系咯， 即系你啱啱签公司嘅时候，咩都唔知道，又唔熟，又唔识咁样样，即系又谂劲多嘢咁样，跟住之后咁阿 Ronnie 都即系 feel。即係睇到嘅，即係佢叫唔好諗咁多咯。即係總之佢唔係講嘅，佢係真係有陣時真係做好多嘢去令我感受到，喂，原來大家 除咗係工作上嘅伙伴之外，都仲係戰友嚟嘅咁樣。 係 係啊。 但對你嚟講，點樣分別即係戰友同工作伙伴？有時我會覺得可能對某啲人嚟講係好近嘅一樣嘢。但係對於 CY 頭先我聽你嘅講法，工作伙伴同戰友嗰個概念又好似有啲唔同。對你嚟講，工作伙伴同戰友嘅分別係最緊要係邊個位咧？ 最緊要嘅就係有個 connection 咯，而個 connection 就係情感上嘅溝通。 嗯、 我哋大家係成日都好似難民老狗都喺度傾心事， 係 係啊。 自己半夜諗到先個 message 俾你嗰啲， 點啊你今日攰唔攰啊？ 心事台要開啟啊！ 有冇意想不到嘅係自己有一啲嘅真係自己個人嘅一啲心情嘅嘢，真係原來我都會同佢講嘅喎咁啊！ 會啊，因為 suppose 其實我係一個唔係咁容易同人哋表露自己情感嘅一個後生仔，咁但係我開始慢慢打開咗我自己咧，會對佢我今日完咗個 show 之後，我而家好興奮，我瞓唔著，點算啊？ 係，即係即係好直接講個係點樣？ 喂，點搞啊？係，即係跟住之後又有陣時話，喂，我聽日要出 show 啊，好緊張啊！ 係， 我而家瞓唔著啊！即係會講埋啲勁，即係總之會講好多無厘頭嘅嘢啦，明明唔關事嘅，咁呢啲係即係關於 show 啦，有啲另外係無厘頭嘅，即係純粹勾水吹嗰啲。 點啊？今日食咗啲咩啊？好唔好味啊？喺邊度食啊？ 咁呢個飯好正啊！咁嗰 啲，即係無啦啦食下飯就會諗起 Ronnie 就影張相俾哇！呢、這個飯正 嘅，呢、這個係嘅，呢、這個係一個即係情感上同一個人咧係 close 咗嘅一個表現嚟嘅。咁但係有時係咁噶嘛，即係你喺工作嘅環境底下，可能即係私底下可能同 Ronnie 可以嗰、那個溝通可以好好。咁但係點樣去調節翻去翻工作嘅模式嘅時候，又有冇需要啊？又要好似變翻一個後輩咁樣，又要啊恭恭敬敬咁，有冇定係已經係完全融入咗嗰個好朋友嘅狀態？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已經融入咗啦。 嗯， 即係因為始終我覺得作為今年嘅新人嚟講咧，我太多嘢要學啦。 嗯， 咁所以有好多就係、是、因為呢啲位咧，我覺得自己好多不足啦。咁、就會搞到人冇乜自信啦。 係， 咁但係佢即係 Ronnie 會俾我感覺，我就係我覺得係即係可以學，但係唔應該冇自信咯。 嗯， 係 啊。有啲乜嘢嘢係令到你呢一年做咗新人之後覺得冇乜自信嘅位咧？ 因為我覺得勁過人有好多咯。 嗯， 係啊，即係我。唔係話真係屬於特別唱歌特別叻咁樣，係。 但有冇同一時間學識，即係或者 Ronnie 或者身邊啲同事朋友同你講，喂，其實你都要識得揾啲位欣賞自己啊，即係你都要揾下自己叻嘅地方，因為呢樣嘢都好緊要噶嘛。即係我哋彈自己好容易啊嘛，但係要識欣賞自己，同時都緊要。 而家書而家每日起身都要塊鏡，就會同自己講， 都幾靚仔啊， 都幾靚仔。 估到你啊，估到你呢啲啊， 好事嚟嘅，好開始嚟。 因為排牙幾白喎、啊， 幾好啊，係啊，幾靚仔啊咁啊。 同埋講嗰樣嘢就係咧，因為即係如果你講到同 Ronnie 開始，即係可以打開個心扉去傾偈嘅時候咧，有時我覺得做藝人或者做歌手都會嘅，有時對自己嘅作品可能同公司嘅諗法唔一定係一樣，或者可能係大家嘅方向係一致，但喺細節上我多多少少都會同佢哋嘅諗法會唔同。你會唔會都真係大大膽膽咁樣同阿 Ronnie？ 喂，我覺得今次隻歌我真係唔係想咁，我真係想改一啲嘅位置啊！咁你會唔會都好放膽去同佢哋溝通？ 呢樣嘢就係開頭我啱啱簽呢間公司嘅時候，我即係暗春嘅都，咁、 嗯、 但係開始慢慢大家互相認識咗一段時間，我開始即係願意放膽咯，即係有啲嘢我覺得係我會想即係我自己諗法嘅時候我會講，係咁大家攞個 balance 位咯，咁即係其實大家我哋嘅溝通嗰個都係好順利嘅， 係因為我初頭以為你會係一嚟就已經可以好直接講自己諗法嗰種唔驚 ，suppose 我應該係咁樣嘅， 係啊， 咁但係 呢一個行業 係啊，都幾深噶嘛， 好多嘢要諗咯，應該咁講。咁但係喺呢一年而家新人嚟到第三首作品，即經歷咗呢一年去到而家即十一月啦，到已經叫年尾嘅新人嘅年期，好似已經接近尾聲。你有冇話可能今年入即係簽公司當初諗嘅一啲想做嘅嘢啊？已經都做咗七七八八咁樣樣噶咯。 嗯，其實知足啦，做人知足就 OK。 嗯， 其实我觉得系今年 for 我嚟讲出到三只歌，我已经系觉得好开心啊，好感恩咯。同埋即系最后呢一只 呢一只我嘅歌《滴滴金》咧，其实我系劲满意咯。 嗯、 即系我自己系超中，即系咧简单嚟讲就系我自己冲凉我都会播住呢一只歌， 系 系啊， 咁啱我冲凉都播你只歌， 即系特别有 呢个画面，我觉得 即系特别有 feel 啊，冲住凉听滴滴金、嗯。 对于有一个男歌迷同你讲去冲凉都听你嘅歌，你有咩表示啊？你会唔会劝下 有咩感受？ 可以冲完凉吹头先听啦，或者你啲头发一滴滴滴水嗰阵时先听啦， 或者。喂，或者可以，或者可以，当你好个肚辛苦嘅时候，屙屎都可以听定音，都得，任君选择。 唉，好啦，我哋翻去正经嘅话， 先冇谂过嗰个滴滴金可以演绎到咁远， 系 咁多层次。 我谂多咗好多啊！突然间，我对呢首歌突然多咗一个理解喺度。咁但系去翻认真嘅，即系头先CY 讲到就系话好满足今年做到嘅呢几首作品啦，即系三首尤其滴滴金啦。咁但系可能对于公司嚟讲就会话，喂阿仔，你唔可以咁容易满足。你要即系要有斗心，你要知道你系得嘅，你要赢到嘅，即系会唔会有时都可能喺呢啲位置上有呢啲压力嘅咧？ 斗心我梗系有啦，咁但系唔系话你有斗心就 无敌啦，咁 就无敌系最寂寞噶嘛，我唔想做寂寞嗰、那个，咁所以我觉得。可以即系要点讲咧？即系喺仅有嘅范围入边，点样可以做到最好咯？系、 嗯、 啊， 有冇其实已经计划紧之后，例如歌嘅方案又好啊，或者头先你又自己都讲啊，有好多嘢可以再学啊，成已经都计划紧，跟住自己会强化一啲乜嘢啊，有啲咩学啊咁样。 我其实而家系谂住出年系要学跳舞嘅， 嗯， 系即系简单啲嚟讲，都要学下啲 step 咯。系啊，即系唔系话你即系如果有个 show 课 之后，咁我上到台，咁唔通真系成程成到木咁，都几尴尬噶嘛？咁所以系啊，即系呢个就系我自己嘅目标，就出、是、年即系要学下跳舞啦，一嚟啦，二嚟就系唱歌就一路都学紧噶啦，咁三嚟就系我都想试下练到一种乐器系可以课第时嘅。属于我自己 concert 嘅时候，可以拎到上台表演到俾大家睇。 系有冇边一种乐器本身你有少少认识或者你有兴趣多啲噶？ 其实我本身都有玩下鼓嘅。 哦、oh,，OK， 系啊，咁但系打住鼓唱歌就有少少 就少见啦。 系啊，就少见啦， 劲啦。 咁就所以就可以玩下咪就唔系 嘅，可以啊，可以啊。唔系、啊， 我就喺度谂紧咁创新打住鼓唱歌， 有见过，有见过， 真系啊， 本地有。 系咩？ 有啊有啊，Nowhere Boys 嘅鼓手 Nate 系有试过嘅，不过佢玩好多类型嘅，即系嗰种音乐种类。 但系其实我自己系想吉他嘅， 啊， 因为都可以行住咁样样， 同埋可以挫啲咯。 原来鼓同吉他分别，吉他可以行住， 系啊。 唔係好緊要噶，咁你個台你要顧及咁多觀眾啊嘛，你喺個套鼓後面咁，你見唔到曬所有觀眾。 梗係地下整個運輸帶喐啊嘛，唔使自己行啊嘛。 咁呢個就變咗係呢個 爭取不值啦，而家 資源啦， 唔係跟住啊 ，C Y 而家其實都好好喎，呢個提議有條運輸帶就正喎，咁樣 OK 喎，梗係 諗呢啲噶啦，出錢嗰啲留俾公司啊嘛， 係有型喎呢件事。 唔係，我覺得咁樣啊，即係今日我哋講宅心恩重，即係。如果有一個人，即係尤其可能公司老闆嗰啲，願意咁樣去幫你投資嗰條運輸帶，就真係 責心 恩重 啦！真係要多謝冠名贊助咁啊！ 咁 任何時候都要多謝佢啦，咁啊！ 或者 MV 先咯，MV 先都得嘅咁 啊！咁但係你話想譬如學吉他嘅，有冇都身邊有一啲玩吉他嘅朋友，其實都你都放緊風，哇！我都想哇學下吉他喎咁。 其實唔係放風噶啦，我直頭直接問你有冇教我？系啊，但系而家夹紧时间咯。 都系造星嘅战友啊，定系可能真系已经入咗行之后，啊、即系认识嘅一啲音乐人咁样。 入咗行之后认识嘅音乐人咯，但系唔开咩？ 嗯 ，OK， 尊重你， 尊重。 Yes， 咁啊，跳舞嗰人有冇话想玩咩舞种啊？轻于忘学嘅 嗱，简单啲嚟讲， 系 就 hip hop 先， 系 啦，即系 popping 嗰啲，我惊出嚟会变咗搞笑。 对自己有自信啲， 会变咗交通督导员。 左边右边打一打过马路， 跟住俾埋嗰支荧光棒你咧就无敌啦。 系系啊，咁系咪即系话想拣 hip hop， 亦都同时代表，即系佢音乐上面其实都有谂过可以就翻一样都系 hip hop 嘅嘢咧，即系再重味啲，下年可以做连埋啲舞蹈一齐出咁。 其实系有谂过出一只跳舞歌嘅，系、 嗯、 啊，但系个 concept 之后要再倾咯呢样嘢。 嗯嗯， 但因为我自己都想试下玩多啲唔同嘅嘢啊嘛，咁啊突破多啲自己。咁跳舞就系for我嚟讲系一个好都几难突破嘅一个关口嚟。 系。我會期待睇， 相信睇過跳舞嘅人都知 道。嗱，咁啊，而家去到第三首作品，其實都經歷咗好多同音樂人要溝通嘅一啲階段啦。有冇話開始真係有一種切切實實嘅感覺，就係原來同唔同音樂人做嘢，原來真係令到自己喺呢一行嘅成長係真係急速咗好多。 有啊，即係點樣去把握錄音嘅時候，把握同支麥嘅距離啦。 嗯。 点样去演绎嗰个感情啦？点样运用我把声去演绎呢个感情啦？就是、我而家学到嘅嘢咯，系、 嗯， 即系原来唱 live 同录音其实系两个世界咯。For 我嚟讲， 你系习惯自己 live 嘅声音多啲，定系真系入录音室录？因为我听 過我系习惯直头系冇咪添啊，即系就咁、 哦、自己唱喺浴室。 喺浴室冇错， 就要滴滴金嘅时候 咁样样，滴滴金。 咁但系就一上麦，即系可能喺录音室啦，或者可能喺现场，就完全发现自己把声系唔熟悉噶啦。 又未去到唔熟悉嘅、嗯，但系我觉得有好多嘢系啊，原来把声出到嚟系会咁样样噶，咁所以变咗系要点样去令到我自己把声运用到我自己把声，可以令呢件事更加好咧。即系呢个就系我喺度而家学紧个课题咯。 停一秒钟好吗？停一秒钟好吗？ Hey bro， 知道我谂得太多，你系要做阿哥，打嚟真金句话得一句咁多，为我真心士气，拍住相，记住要继续笑，话永远要忘结果。Every day is a new beginning， 命运道路上记住。随波。只要相信自己，跟住翻咗 own way， 冇谂过要死，我知 I'll be OK。营养瀑布灌入我个大脑，话继续撑住我，但我实际上虚不受补。参透大师万字 ，positive energy， 搵埋风水师帮我医，不用治。朋友只分到几大锅，对住我分话再谈因果。收咗线都解决 WhatsApp， 你嚟解住我走。夜我为真我的够，太云管就快呕。要 keep calm and think too big， 醫翻好先再 sick， 繼續追求每個理想 ，cannot seem to be big、huh?。何以再為我，我冇飢餓？何以再勸慰我以罐頭？是个炎夏，又再讲又再讲又再讲大道理，我自负自卑，我自欺，做自己。 今日嘉宾萧威陈宗泽嘅之前嘅派台作品叫《罐头汤》。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运输署嘅2022年交通习惯调查会喺9月至12月进行。被抽中嘅市民喺收到邀请信后，可选择网上、电话或上门接受问卷调查。上门嘅访问员会着制服同带名牌，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积极参与调查，帮助提升大家嘅出行体验啦！如有查询，请致电3900-1100。 即系点解你会睇埋呢个人嘅个样好和善咁样？有八成啦，因为眼即系上从心生。其实以前好多人都系咁样，你自己嘅心地善良，你个样咪表现到善良出嚟。可能我成日都唔识转弯抹角，平常嚟计我系冇乜嘢讲嘅，唔系好出声， 唔系好多嘢讲嘅。 因为点解咧？即系我惊我失言啊，我讲嘢好直。我系张兆辉，佢系好心情经理人黎志国。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黎志国。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咁啊，送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CY 啦，有你呢一首今年最新嘅派台歌《滴滴金》，就系冲住凉都听嘅正嘅歌啦，自己都好满意嘅。咁啊，我哋两个咧都会估下关于呢首歌嘅，然后交俾你 Q 睇下，中间有冇倾过啲咁嘅谂法啊、想法咁样嘅。 好，咁我估先，因为咧，我估咧，其实去睇翻《滴滴金》嘅歌词，我觉得呢首系一首好容易会令人唔小心唱到好力竭聲勢嘅一首作品嚟嘅，即係因為嗰啲風風火火咧，你感覺上係會令件事好似好大啊，好激動啊，好嗰、那個情緒會好膨脹咁、嗯。我估嗰樣嘢就係經歷過、就是，有試過好力竭聲勢咁唱，但係發現原來呢個方法唔係最好嘅一個演繹方式。咁所以我反而覺得今次喺《滴滴金》當中嚟嘅演繹方式係收翻少少嘅，即係件事係淡翻少少嘅，好似有啲嘢係睇化咗，冇遺憾咯，就係、是、過去咗啦 ，OK 啦 ，let it go 啦咁樣樣嘅一個感覺。 咁我想估嘅就係、是，因為今次呢一首歌特別第一次聽，好記得就係、是、聽到最尾嘅時候一個澎湃，突然間一個收尾咧 ，boom 一下咧，只歌就完咗啦。咁我就第一下覺得哦。有一種好似冇咗啲嘢嘅感覺咁啦、嗯，但我再諗真啲，因為滴滴金嗰樣嘢，即係你燒到咁上下咧，就冇嘅，即係佢冇嘅話，其實係好 sharp， 跟住就完結咗，燒完嘅啦。咁我想估就係會唔會團隊啲嘢去傾，哦呢首歌個可能編曲嗰個處理啊，都係由呢個咁嘅諗法，所以嗰個完結嘅時候就嚟得咁突然啦。交俾你逐樣揭曉啦，由嗰個你嘅演繹啊，去到隻歌嘅嗰個 structure 啊咁樣。 咁我就解答咗演繹嗰 part。本身當我一收到呢個 demo 同呢一份詞嘅時候咧。我已經係 picture 到個畫面，就係因為我都有類似嘅經歷，但係我呢個經歷就當然，因為其實我呢一份歌詞係講緊嘅係一對戀人，一對 couple， 佢係相處咗10年嘅時間，用咗10年時間嘅時間嚟磨合， 嗯、 但係 suppose 佢哋本身兩個人真係唔夾嘅，咁、 嗯、 但係都叫做大家堅持咗10年，咁中間真係滴滴都好金啦，咁、 嗯、 但係最尾都要分開㗎，咁但係呢種分開係咪真係叫做有遺憾呢？其實都無憾㗎啦、嗯，因為都10年都長 了，都長 人生幾多個10年啦，係咪先？咁、 嗯、 所以當我收到呢份歌詞嘅時候咧，我直頭係有，因為我自己有經歷就係、是、當然冇10年咁長啦，但係都類似嘅，即係叫做大家一齊堅持過，但其實本身大家一齊啱啱初頭一齊嘅時候，都已經係 sense 到係大家嘅性格好多嘢。都系唔夾嘅，咁我跳通噶嘛。咁我嘅對象就係一個比較好穩重嘅一個異性啦。 咁有陣時就係佢會覺得我冇乜安全感嘅，咁所以就會呢樣嘢就，但係佢都叫做點講呢，即係大家都叫做堅持咗三年咁樣， 有嘗試過磨合 啦。係啦，但係最尾都係和平地分開。咁但係咪唔愛呢？唔係嘅，但係依然都可以做到朋友。即係我覺得分開咗，你依然都可以去選擇下一段戀情繼續發生啦。咁但係心入面依然都會係有對方嘅位置喺度。咁所以當我收到呢份詞嘅時候呢，其實我已經係我冇乜點諗過演繹嗰個模式，就係好自自然然就係咁樣就唱咗出嚟啦。 嗯，所以喺演繹其實係會浮現到嗰陣時嗰段感情嘅一啲畫面，或者代入咗落去。 係啊，跟住所以去到最後嗰句咧，就係話在那邊等我別怕啊嘛。 嗯， 其實我好似同緊佢講咁樣樣，即係去到最後呢一句係、等我，唔好驚。即係嗰啲咁樣，係咁就收咗個尾。 係嗰、個那邊喺邊度咧？有冇諗嘅嗰陣時？即係在那邊等我撇拍。嗰那邊有冇一個？ 即係好似大家喺唔同嘅時空，咁樣樣咯。 嗯，我想知咁係話自己都有一個類近嘅經歷，雖然時間唔同啦，但係你作為一個跳通嘅人，喺當年嗰個關係當中，咁你自己要點樣去調節？因為佢就係一個比較穩重啲嘅人啦，嗰陣時你又點樣去調節自己去嘗試磨合，令到佢好似放心啲？我成日覺得要令到女仔有安全感係一個千古都好難嘅問題嚟㗎。係 啊，呢個係一個學極都學唔識嘅課題。 係啊， 咁咪盡量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我會嘗試去翻一啲朝九晚五嘅工。 嗯， 咁就令到佢覺得，即係令到佢知道我呢一段時間我做緊啲乜。 系 咁样咯，即系唔会成日都好似唔知道做紧乜咁，系啊，咁佢咪会放心啲咯。 系真系个即系做咗呢件事系其中一个 work 嘅方法嚟嘅， 系 work 嘅。但系我自己就 因为个性格都仲系咁样系嘛， 自己唔会好即系唔会开心咯。 系啊，我会唔开心咯，但系都无憾嘅。讲真，即系始终呢一段付出呢一段经历，其实系痛并快乐着咯。对于我嚟讲系 有冇令你？过咗呢个关系之后，觉得如果将来即系拣伴侣咧，都系拣翻个即跳跳地嘅人会好啲咧。 唔系跳跳地系另即系另一样嘢。首先系点讲咧？即系大家会明白，大家而家做紧嘅嘢系呢样嘢系最紧要啲嘅，系 即系起码明白你而家嘅工作啊嗰样。 系啊， 因为跳斗跳咧就大家斗唔明大家。 系啦， 因为你跳个频率唔一定一样噶嘛。 系啊，你跳有阵时你佢又捉我唔到，我又捉你唔到。 系。 咁就唔知捉個二零四六。 咁喺呢一份歌詞或者可能呢個 demo 出嘅時候，有冇都真係有同監製徐浩或者同Wyman 去傾過啊？原來我曾經有一個咁樣嘅故仔，令到佢哋可能喺個編曲上或者可能喺個詞上面都再放多少少，可能真係同你切身有關係嘅一啲元素落去。 其實冇㗎。 嗯， 其實當我收咗份詞嘅時候，我已經覺得哇勁正，即係呢份歌詞完全又係好似即係我本身我神經刀咁樣，即係又係屬於有我自己嘅 嘢喺裏邊 嘅嘢喺入邊咯，係啊。咁所以呢一隻歌 so far 對於我嚟講係我自己三隻作品入邊咧，我覺得啊，我係演繹得最滿意嘅一首作品嚟嘅。 嗯， 係啊，因為一嚟經驗啦，即係錄過兩次音。跟住二嚟就係我自己都叫做再擺多咗好多自己嘅感情喺入面。 demo 方面揀個曲嘅時候就徐浩去作曲啦，咁係咪嗰陣時揀曲嘅時候就都係咁呢個就一齊會去揀睇下邊一首歌有 feel 咁？ 係啊係啊，即係我係其實我嗰陣時手頭上有幾隻嘅，咁我自己一 loop 到呢一隻 demo 嘅時候咧，我就其實我 loop 到一半咧，我就已經勁快博取嘅， 係 即係我已經同阿 Ronnie 講。我话我想要呢只啊， 系 即系已经唔等唔切啦，即系唔听未听到最后已经我 已经知中意 系啊，我已经知中意 系好顺摊地，公司又觉得啊好啦，即系 Ronnie 都话好啦，呢只都几啱你，咁就已经过咗啦。 其实佢唔系话几啱，即系其实系你中意啊，好我帮你做嘢，即系咁样。 咁呢個 trust 都幾好，即係你表達咗你中意嘅嘢之後，咁跟住佢哋就繼續幫你去實行嗰件事，然後就揾只歌咁樣整翻嚟。 係啊， 咁所以到揀咗首曲之後，跟住後屘再收翻嚟，係咪已經有埋詞，跟住已經有基本嘅編曲咁樣噶啦？ 其實編曲係後加嘅，即係本身個 demo 個編曲唔係咁樣樣。 OK， 係。 咁係啊。系啊 ，Terry 喺現場聽我錄音啦，跟住之後先至發覺原來，咦，我把聲係厚實底嘅， 嗯， 即係佢會先至再諗，即係諗到啲嘢可以點樣去襯托成件事，即係我同佢傾過呢樣嘢嘅，就係、是、因為我都覺得我自己把聲咧，即係唔係話唔夠油，咁但係你聽我講嘢把聲咧，都係知道有少少老牛聲，唔係又未去老牛， 厚實啲啊， 厚實啲啊 ，DJ 聲啊，形容 係係係 ，DJ 聲係啊，你可以嘅。 咁所以佢就會諗到啲啊，我加電吉他俾我咁樣樣。 咁嗰陣時錄嘅時候，嗰個嘅 demo 或者個編曲，你話係唔同啦。咁嗰個嘅 feel 其實係點樣樣？ 嗰個 feel 係仲 soft 啲嘅，即係我一聽到就係、是、已經係情歌，我已經知道係情歌，係一個 picture 就係我有一個 picture 就係情歌，係嗰啲韓劇啊或者台嗰啲、那些年嗰啲 friend 咁樣係啊，即係好慘咁，因為唔係撞車就係、是、癌症嗰啲。 有冇咁慘？ 嗰、那個那邊見原來因為咁解， 明係完全 get 到 那邊 係嘅，的而且確係有呢啲畫面嘅，係嗰份情係好深遠嘅。咁但係頭先我記得上一個部分就係 CY 講到，佢自己都會發現就係可能係自己屋企清聲唱一首歌，或者可能入到錄音室。用支咪唱嗰把聲會唔同，或者你要用嘅力都會唔同啦。咁啊，好啦，你好鍾意收到呢個 demo， 自己試咗覺得 OK 啦，咁樣去到真係入錄音室去錄呢一首作品嘅時候，有冇真係要刻意去調整一下？原來真係同屋企唱嗰個方法係有啲唔同㗎喎。 其實大致上係 OK 嘅，但係有啲位就係、是。出到嚟我會緊咗咯，可能因為我本身我喺屋企我可以好 relax 啦， 係 咁我去到 studio 嘅時候我都係即係固定咗個位啦。呢樣嘢就係我一直都係未仲係學緊嘅，點樣可以放鬆到咧？即係個人放鬆咁樣去演繹呢一隻歌咧。 係 雖然有畫面咁，但係我慣咗肉緊啦，因為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去同即係 Terry 又同我講點樣你可以點樣呢個位冇咁緊咧？咁跟住之後就我去揾咗。我嘅唱歌老师 系， 我有请教佢，即系点样可以松啲啊？跟住之后就系、是、嗰段时间叫做学完之后 ，final 呢一 take 出嚟嘅时候，其实就系我学完之后嘅嗰一日录咯。 嗯， 咁嗰阵时老师俾咗啲咩意见咧？系咪就系用得多就会松啲咁样？定系即系用嗰把声或者用嗰个模式去唱， 即系嗰位用多啲啦，就会自然就松啲。 系啦，就会松啲啦，定系点样样 咧？ 系、 哦、 啦，我估啊，我冇学过唱歌，唔知啊。 唔系，其实佢有俾 exercise 所做嘅。 O、okay, K， 即系有啲唔知点形容俾你听。总之就系有 exercise 就可以令到把声系即系自己会听到咯，即系会有个分别咯，唔系话下下都要练实咁样样嘅。 嗯，咁就譬如去录音室，即系同阿 Terry 录音嘅时候，其实佢嘅模式或者佢嘅习惯同你特别系呢一首歌系点？系嗰种上到去嘅时候会倾少少偈先，定系我唔系嘅嚟到 ready 录咗一 take 先，即系唔讲咁多 ，feel 咗件事，然后再倾音乐，佢系边一种嘅做法噶？ 其实都系 feel 咗件事，因为佢唔知道我唱嘅时候把声系点噶嘛，咁所以都系一入录音室嘅时候就系试咗先咯， 系啊，跟住试完就大家出嚟就一齐听，然后再 系啦，跟住再慢慢啊谂下有啲咪试个 key 呢样嗰样咁样。其实我想讲呢一只歌反而系我三首歌入边系录得最快嘅，即系三个 session 我录咗 ，OK， 三日咯，系 三日到系。有冇而家谂翻转头嗰件事比之前咁快，即系经验系咪就真系占咗最多？最多數令到件事咁流暢咧，即刻諗翻轉頭。 其實諗翻轉頭係，首先係我自己對呢首歌係真係嗰個畫面嗰個太強啦。二嚟就係、是，因為 Terry 個 studio 喺新界啊嘛， 係。 咁我住港島啊嘛， 係。 咁第二個推動力就係、是。 我入得去就要搞多啲嘢，因為停車真係好遠，係咪咧？ 時間真係好寶貴， 係好嘅， 滴金啊，滴金啊，係 好噶。起碼我覺得跟你聽到，我咪啊，起碼啊，死仔你都知啊， 識諗咁樣。 講先，認真。越講越離題咯。 咁但係又問下就係，因為頭先講到呢一首作品，可能你嗰個心入邊都其實有一個賦予咗一個女主角喺入面，喺唱嘅時候諗起，有冇真係錄起啦？第一次聽到個 mixer， 試下 send 俾個女主角問點啊？有冇即係覺得即係都會想聽下佢意見？ 如果有聯絡仲好，但已經冇聯絡。 係佢話佢哋仲係做到朋友嘛？因為我就係見佢頭先話仲算係做到朋友，咁我先咁問咋。 咁但係朋友都分好多種嘅， 係。有啲十年都唔聯絡嘅朋友 第一，第一句打嚟就係買唔買保險 即係呢個係冇刻意聯絡嘅，之後 冇刻意，即係揀啲其實係叫做即係有發生事嘅時候會大家問候， 係、 係啊，即係會知道大家會彼此去，係、 咁但係對於你本身係咪即係叫做分開一段關係完結咗可以的話，都會係即係 keep 朋友咯，但係又唔會刻意要即係嗰啲啊做翻 close friend， 唔好做多咗啦， 即係唔係做多咗嗰啲嘅， 唔會即係明㗎，即係好難去跨多一步㗎，即係大家有時去到呢啲位好尷尬㗎嘛。咁你除非即係好似 touch wood 講句啊，咁啱我有可能有一日唔小心。唔知暗穿頭定點咁入咗醫院， 係 又係韓劇嗰啲嚟嘅， 即係會係即係有冇事啊？即係呢啲咯，會係咁樣咯。 你都睇好多韓劇喎， 係佢真係 全部嘢都會諗到意外嗰度。 咁係啲緊要事先會咩噶嘛？ 係先會著緊啊，或者先至會蒲頭咁樣咯。 蒲頭 係先會蒲頭。 希望你嘅人生唔好有咁多 意外。 係啊，你仲要唱歌嘅咁樣。 咁喺今次嘅呢個 MV 上面嗰個 idea 或者個故事啦， 我都同導演分享。就是说我自己都会 expect 是有很多 sweet 的画面，开头很 sweet 的画面，但是去到最后就是有些位置就是大家好像已经 connect 不到，即是会有一个出来的感觉，就是个对比性很强，才可以带到那种感受出来。 是咁我想啲導演有冇 follow up 問你，咁喺你心目中咩叫 sweet 啊？咁跟住即係可能做啲一對情侶做啲乜嘢係 sweet 咁佢。 其實就係好似蘇眉嗰種，即、就、係、是、好似老土啲咁講啦，即係可能我嗌咗個外賣，跟住之後咁啊，大家諗住食㗎啦，咁我插對筷子俾佢，咁啱佢又插翻對筷子俾我。 哦， 即係呢啲啊， 默契 ，yes， 係 係係， 即係又或者我無啦拗即係拗緊腳趾嘅時候。哦 佢又勾緊腳趾， 佢勾緊手指咁。 然之後仲要俾大家聞添，你問下， 你會咁噶？ 搞唔掂，搞 唔會啊， 搞 唔會啊， 睇得出你做開啲啊， 我唔會啊。咁啊，今次MV 嘅女主角 揀 就 Winka 啦，依個係都係咪大家一齊物色啊？定係 自己嘅心水 啊？定係點啊？ 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 Winka。 咁突然表白嘅你， 系啊。 我fans去杀我一个， 唔系因为 措手不及。 因为首先我未面对面或者真人未见过佢嘅，咁但系我有睇佢嗰啲唱歌嘅片段咧，或者佢自己访问嗰啲片段，我都觉得佢嘅人系好点讲咧，好 sunshine 咯，同埋系好 nice 咯，即系有一种魅力系 charm 到我， 系 咁，所以我会期望系。想同佢有一個合作咯，即係或者係即係我 picture 到一個畫面係可能係有啲 sweet 嘅鏡頭同佢一齊，應該會好開心啊咁樣。 係 咁而事實上又真係做到喎， 係 即係公司都係啊，都 有 成嗰樣嘢。 有冇怕醜嘅開始嚟？對嘢，即係第一次見面， 咁梗係有啦。 即係你可能好 man 咁樣唔驚咧。 係啊，但係我都豁出去啦，因為去到最後就係、是。Winka 俾咗好大嘅信心我嘅，其實佢都係一個好 into 或者係好投入我個 MV 入面，咁即係大家覺得，因為有陣時候有啲就係、是、啊，你拍咗十年拖，咁 suppose 唔應該尷尬噶嘛，係啦，咁即係大家慢慢就用咗好短嘅時間就投入咗呢件事啦， 嗯、我同佢都。 咁、嗯、去拍一啲 sweet 嘅画面啊嘅时候，会唔会可能系即系有啲系咁噶嘛？拍 MV 咧，你睇个画面好似好 sweet 啦，可能佢系讲紧啲好不着边际嘅嘢噶嘛？你同 Winka 都系唱特之人，会唔会可能其实拍 MV 入边一啲好 sweet 嘅画面，其实你哋系交流紧唱歌嘅心得啊？定还是都真系会投入翻戏嘅，都讲翻啲 sweet 嘅嘢嘅咁样？ 其实。都冇乜点讲嘢，唔系因为我哋个行程好紧凑啊，同埋我哋真系好点讲咧，我哋要劲多衫要换啦， 系， 跟住之后同埋有好多唔同嘅场景都系有啲嚟 hea 嘅，咁所以其实系冇乜时间我哋沟通，咁但系即系一埋机位嘅时候咧，其实嗰个位置我哋就会沟通咗好多咯，即系等 roll 机嘅时候，我哋话喂，边我哋整间咁样咁啊，或者我哋试下。睇下水啊，即系咁样样咯。 咁所以就有呢一首《滴滴金》嘅呢个 MV 啦，大家都可以睇得到啦。咁啊，今年就三首歌就完咗一个新人嘅呢一年啦。咁我哋亦都会期待住头先你讲，我、哦、已经 prepare 紧下年想学嘅嘢啊。咁啊，到时又睇下见到嗰面嘅 CY 你系点样咯 ？Hip Hop CY， yeah， 系跳舞， 睇下就睇下拎住个吉他跳舞。 系啊，我啊想睇啊， 唔讲笑嘅， 少林功夫加唱歌跳舞， 有冇得谂？ 好啦，今日多谢你啊 ，CY， 谢谢 ，Thank you。 沿路与你离合百次，挨到这天失所其事，人人话我们很快完，却跌撞至此，就算碰壁无路再去，仍尽法子，荣耀这苦恋不失美事，千疮百孔一起努力过，分手虽痛仍不可耻，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握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载的战绩完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来，难是继续难，但已经不再害怕，无力再爱还是要爱，和你以及浪漫曾被世人嘲笑时，也痛着庆祝，就当这故事命运本给我两秒钟幸福，灵逆了苍天狠狠继续，一起再苦都撑了十岁，烟火熄了仍该心中，画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彩的战绩完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来，难是继续难，但已经再害怕，不狠地爱，不恋也罢，银河未再星光四洒，情浓雾漫会永续吗，强光中蒸发，谁害怕，人磨合了吧，一起笑过烟花，滴滴都是爱，自杀下了金沙，变做我们这璀璨传奇，不枉这些年陪着 你也不顾做战吧，烟花碎发灰与情还是很炽热吧，情路虽与这里不差，相处尽头并不是恋爱尽头，在那边等我别怕。 听我今日嘉宾 CY 拍台作品《滴滴金》，听日见。